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欢迎你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还有好玩的笑话。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 下面的故事是日本的大朋友岩村和朗为我们创作的，由彭毅和周龙梅翻译。我们要谢谢接力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三只小松鼠滑雪橇》。三只小松鼠，豆豆、点点和嘟嘟，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在一棵大树的树洞房子里。冬天来的时候，森林里积了厚厚的一层雪，豆豆、点点和嘟嘟开心极了。 吃完早饭，我们就出去玩吧。 对，去滑雪橇吧。 松鼠爸爸打开门，悄悄探出头来。 哎呦，冷啊冷啊，好冷。 吃完早饭，小松鼠们就嚷嚷开了， 爸爸一起去玩吧。 可松鼠爸爸还是待在火炉子旁边。 哎呦，冷啊冷啊，好冷啊。 那妈妈跟我们一起去吧。 可是妈妈太忙了也不行啊，有好多家务活要做呢。于是三只小松鼠自己出了门，穿上厚衣服，戴上帽子，拉着他们的雪橇。 嘿哟嘿哟， 豆豆拉，点点推，嘟嘟坐在雪橇上鼓着劲儿。 光靠咱们雪橇滑不动， 还是把爸爸叫出来吧。 他们回到家里，总算把不愿意出门的松鼠爸爸给拉了出来。他裹着大衣，戴着围巾，包着帽子。 你看爸爸一点也不冷吧？ 哎呦，冷啊冷啊，好冷啊。 嘟嘟在雪橇上已经等不及了。 爸爸爸爸，快点快点。 松鼠爸爸使劲拖着雪橇在前面跑，三只小松鼠坐在雪橇上，豆豆开心地叫起来： 哇，滑起来了滑起来了，哎，还是爸爸厉害， 走快点爸爸，再快点再快点。 哎，好嘞，瞧这是个下坡，这里会滑得很快，你们可要抓紧呢、 松鼠爸爸用力把雪橇推下了雪坡，咻，豆豆和嘟嘟兴奋地乱叫。 哇，太好玩了太好玩了。 点点也叫了起来。 真棒真棒，好快呀。 移动。 雪橇滑下雪坡，撞在了一堆雪里面。雪橇翻了，三只小松鼠都滚进了雪堆里。瞧，他们的头上脸上身上都是白白的雪。松鼠爸爸笑着从雪坡上跑了下来。 哎呦，三个小雪人坐好喽。 诶，不知道什么时候，松鼠爸爸已经把围巾给摘掉了。这次松鼠爸爸坐上了雪橇，他用响亮的声音说： 这回该爸爸滑了。 三只小松鼠帮爸爸推动雪橇滑下雪坡。 哎呦，不知道什么时候松鼠爸爸把帽子也摘掉了。日扑，就像上次一样，雪橇又撞进了雪堆里。三只小松鼠笑着跑下雪坡。豆豆说， 哦，爸爸雪人做好喽。 点点担心地问， 爸爸你不要紧吧。 松鼠爸爸全身都是雪，连鼻子上都是。 嘟嘟说，这回该我们滑了。 哎，松鼠爸爸拉着雪橇上雪坡。 哇，雪天好热好热呀。 哎呦，最后松鼠爸爸连大衣也脱掉了。 就是，我们也好热好热。 对了，我们把妈妈也叫来吧。 爸爸回家把妈妈也拉了出来。妈妈穿着大衣，裹着围巾，头上还包着头巾。 怎么样，松鼠妈妈一点儿也不冷吧？ 松鼠妈妈说， 哎呀，真是拿你们的爸爸没办法，我正在家里忙着呢。 可小松鼠们都很高兴。 哇，妈妈来了，快点快点。 豆豆和点点说， 妈妈你要抓住哦。 爸爸和妈妈一起坐上雪橇。 嘟嘟撅着嘴说， 哦，根本轮不到咱们坐了。 爸爸和妈妈玩得太开心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松鼠妈妈也把围巾摘掉了。他们滑着雪橇，觉得雪天好热好热呀。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三只小松鼠的故事。下面的故事是一位日本的大朋友岩村和朗为我们创作的，是由彭毅和周龙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接力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三只小松鼠的新朋友。在森林里有一棵好粗好粗的大树，大树里是个温暖的小房子，住着松鼠爸爸、松鼠妈妈和他们的三只小松鼠，点点、豆豆还有嘟嘟。这天早上，松鼠妈妈走上楼上的卧室，大声地催促着小松鼠们：孩子们，天亮了，该起床了。 小松鼠们揉着眼睛不想起。 哎呀，我还想睡呢。 为什么到了早上就得起床？ 松鼠妈妈说， 因为健康的宝宝都是早睡早起的。 森林里今天也是好天气，松鼠妈妈说， 白天就去外面好好玩吧。 小松鼠们蹦蹦跳跳地出了家门，在树枝上蹦来蹦去。 知道了知道了。 咦，他们看到在另外一棵树的树洞里面，猫头鹰妈妈和猫头鹰宝宝正在睡觉呢。 大家觉得奇怪， 不是说健康的宝宝都是早睡早起的吗？ 喂，猫头鹰，一起来玩吧。 可是猫头鹰妈妈却睁开一只眼睛对他们说， 麻烦你们安静一点哟，我们要白天睡觉，要是想一起玩的话，晚上再来吧。 小松鼠们觉得很奇怪，回家吃午饭的时候，他们问爸爸和妈妈， 明明是大白天，可猫头鹰们却在睡觉。 哦，对，猫头鹰们说他们晚上才起来。 那我们吃完晚饭去找他们玩行吗？ 松鼠爸爸和松鼠妈妈说， 哦，不行不行，你们在晚上要睡觉的，明天再好好的玩吧。 等到吃过了晚饭，松鼠妈妈让几只小松鼠洗洗漱漱，然后对他们说，早点睡吧孩子们。他给每个小松鼠盖上被子，然后就下楼去了。可他一走，小松鼠们就说起了悄悄话， 我们一点也不困， 我们去找猫头鹰玩吧。 哦，对，走吧走吧。 小松鼠们打开窗户，蹦蹦跳跳地偷偷跑了出去。 哇，松鼠可真够灵巧的， 它们能在细细高高的树枝上灵活地蹦跳。 哇，月亮出来了，好亮啊。 可不是，在夜里好舒服，凉凉的。 一只小松鼠拉着树枝荡起秋千来。 哇，好玩好玩，我也要试试。 哦，还有我。 小松鼠们和小猫头鹰们交上了朋友，开心地欢蹦乱跳，玩得高兴极了。 可是没过多久，他们就一个一个地趴在树枝上，越来越困，最后都睡着了。小猫头鹰们好失望啊。 哦呦，他们怎么都睡着了？ 才玩了一会儿就睡着了，真没劲。 这时候松鼠爸爸听到动静过来了。 哎呦呦，你们在这里呀、啊、哎，这些孩子真拿你们没办法。 松鼠爸爸叫醒了小松鼠们，牵一个拉一个背一个，把他们带回家。松鼠妈妈正在门口着急地等着。 哎呦呦，哎呦呦，瞧瞧怎么困成这个样子。果然是跑去找小猫头鹰们玩了，瞧，一个个都困得在树枝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小松鼠们比平常都起得晚。吃早饭的时候，松鼠妈妈说， 以后晚上可不能再出去玩了。 小松鼠们点点头， 小猫头鹰们晚上不睡觉没关系，可是我们会困的。 看来晚上还是要好好睡觉才行啊。 吃完早饭，他们一起在桌子前面写写画画。松鼠妈妈端来了果子。 哟，在做什么呢？ 我们要给小猫头鹰做一个信箱。 因为我们不能一起玩，所以我们要给他们写信。 他们把做好的信箱挂在了猫头鹰一家住的那棵大树上。 咦，到了晚上，小猫头鹰们一定会很高兴。 他们把写好的信塞进信箱。 要是他们能够给我们写回信，那就太棒了。 是啊，等到晚上，也许三只小松鼠真的能收到回信呢。 小金姐姐，你今天看上去怎么那么漂亮呢？ 啊，真的吗？啊， 是的。 啊，真的吗？ 嗯，跟我在电视里看过的那个很像。 跟你在电视里看过的哪一个很像啊，大耳朵？ 哎，就是在一块洁白的冰面上，在那转啊，转啊，转啊， 转 啊。啊，对对对，那个叫什么滑冰来着？ 你说的是 不走直线， 是花样滑冰吧？ 对对对对对， 哦，那可是我觉得所有冬天的运动里最美的一项啦。 哦， 你不觉得那些运动员就像是在冰面上跳舞吗？ 哦，他们不是舞蹈吗？ 啊，那不是舞蹈，那 是舞蹈演员，是运动员， 滑冰运动员。 哦，天哪！ 但是他们确实是在冰上跳舞，转一个圈儿，转三个圈儿，跳起来转一个圈儿，然后男运动员把女运动员给举到空中去， 然后扔出去， 扔出去，然后女运动员嗖嗖嗖嗖嗖转好多个圈儿，然后啪， 在站在冰面上。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我试试怎么样？ 你举我还是我举你？ 我举你。 你啊，不， 举不起来。你举我。但是你把我扔到楼下怎么办？ 不，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大耳朵，要不然这样吧。咱们俩一起到体育馆里去报名参加花样滑冰培训班吧。 好的， 走吧。 走。 糖耳朵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有一位表妹，她刚上幼儿园的第一天，姑姑就对上大班的呱呱说，以后啊，你在学校里边要保护好妹妹，知道吗？不要让其他的小朋友欺负她，懂了没有啊？呱呱非常郑重地点点头，一副委以重任、踌躇满志的样子。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呱呱又一次见到了姑姑。姑姑问呱呱说，小呱，这几天你在学校里边到底保护妹妹了没有啊？呱呱一脸沮丧，她对姑姑说， 妹妹在学校一直没人欺负她，我一直都没有表现的机会。 呱呱小的时候，有一回她要转新的幼儿园，需要面试一下。面试的老师对呱呱说，请问你嘴巴是用来干嘛的？ 用来吃饭。 那请问小朋友，双手是用来干嘛的？ 用来拿着碗吃饭。 那双脚是用来干嘛的呢？你告诉老师。 用脚走过去拿碗吃饭。 昨天晚上，呱呱一家三口从超市里边回家，呱呱拿着一个新买的零食瓶子玩，妈妈说，嘿，别玩了啊，一会儿掉到洗脚盆里头，那可就没法吃了，知道吗？呱呱仍然若无其事的玩，结果只听咚的一声，瓶子真的掉到洗脚盆里了。呱呱的爸爸说，你看看啊，妈妈那简直是预言家呀，是不是啊？果真掉到盆里了吧？这个时候，呱呱非常小声地对爸爸总结说， 妈妈不是预言家，妈妈是乌鸦嘴。 中午，呱呱在客厅里边拍皮球，妈妈阻止他说，哎，别在这儿拍球啊，我告诉你啊，楼下那个阿姨家，他们家有个刚出生的小弟弟，小弟弟要睡觉，知道吗？你这样的话，那可就吵到小弟弟了。呱呱反问妈妈说， 那楼上小哥哥不也经常拍皮球拍得咚咚响吗？ 妈妈想了想说，这个楼上的小哥哥正在长身体，他需要锻炼呀，呱呱乖，你要学会体谅别人，懂了没有？呱呱听了之后，这个时候他把球往旁边一扔，对妈妈说， 哼，我看楼上楼下都是你的孩子，就我不是。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马连道幼儿园的施如新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咕噜咕噜锤。